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了。这个土耳其的地震啊，即马啊，这个土耳其啊，讲已经掠130几间的建商啊，好，安尼偷工减料非常的严重。那么有人啊奇迹式的，已经155个小时的受难，结果竟然还能够救得出来，顶要个7天啊呢，好。那咱台湾诶，这个这个救援队哈，现在大概已经这个完成哈。那么现在大概15号就要回来了。不离狗相对于台湾这么努力的救人啊，那卡达西德，中国很特别，中国的媒体到那边去以后，竟然呢用钱要去买通。哦，说啊，你接受我访问啦，啊，骂骂你政府啦，啊，吹嘘我们中国好不好？好，哦，这个录影带啊，这个影像已经这个传遍全世界。有一个什么有什么款的国家有这样恶劣，利用人的灾难，结果呢用钱买修，好，哦，去讲自己的歹话，去俄罗领导的好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啊？而且不止一家，好，哦。另外呢是星云啊过世了。那么这个为什么中国这些统战部的人啊，齁，宗教局的人啊，台办啊，他们不循正常的管道齁，哦，来台湾，他们要偷渡齁，哦。那为什么他们偷渡中国你没台湾不人道，和国民党都没做会，和共产党啊沆瀣一气齁，哦。那这个国民党的副主席正在中国，齁，哦，公案因能动做会反台独，支持九二共识。这个有意思，齁，哦，这个有意思，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那另外这个国民党的总统的选举很复杂，我看给那个董志森、蔡正元跟郭台铭每个五告拍天，齁，哦。那么另外呢是屏东的议长、云林的议长齁，弄了一挺朱立伦。反而啊，今天这个侯友宜有一些弊案出来。三个人之间的角逐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演变呢？齁，哦，柯文哲今天给他学姐公，柯文哲柯林可以做副手。齁，哦，那真的可能会这样吗？美国跟中国，美国已经怕打下四个疑似气球的东西，齁，哦，这对美中关系都来会怎么来演变呢？齁，哦，那另外就是美国听说听证会为要想要在台湾办，哇，这实在是太少见了，齁，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新北市党部的主委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伟哥好，大家好。 好，资深的媒体人钟连晃。 鸿仪好，大家好。 台大政治系的副教授陈世明老师。 鸿仪好，大家好。 以及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黄子哲。 鸿仪刚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台湾智库的策略长王义川。 大家好。 但里时事评论员张义善也会加入。好，那么首先咱甲大家看齁，这里讲即马已经上升超过33000几个人啊，估计齁，哦，这一场地震死者会超过50000人齁，哦。那么土耳其现在为了追究豆腐渣工程，已经下令逮捕113名涉案的建商，而且那西33000人，起码光是伤者就超过了92600人，其实这边接近100000人啊齁，哦。那土耳其的司法单位为了追究责任，司法部长下令追查131名涉嫌参与豆腐渣工程的建商。我说起来，这边对土耳其的国际形象伤害太大了。来，我们来看一下。 灯火通明的街道在一阵剧烈摇晃后，房屋瞬间坍塌，街头陷入一片黑暗，民众拔腿逃窜。土耳其南部亚巴克尔市公布迄今最清楚强震袭击当下监视器画面，许多建筑直接垂直粉碎化为尘土。 dış kısmında herhangi bir şekilde yoğun bir hasar olmamasına rağmen binanın zemini tamamen asfalttan ayrılmış durumda. 当地记者走访灾区，惊见许多房屋地基直接连根被拔起。然而，在另一处，瓦砾堆围绕几乎完整无缺的土耳其建筑工程协会，屹立不摇的鲜明对比，更加凸显灾民为何对建筑品质充满疑惑。 Çünkü benim annem ve kız kardeşim hala orada ve hiçbir şekilde ulaşamıyorum. 土耳其是个省，已有超过6.4万栋房屋倒塌。当局指派200多名检察官追缉超过130名黑心营造商，其中至少有两名土地。开发商在企图搭机逃逸前遭到逮捕。 Now we are learning from the Justice Ministry that at least 130 people have been arrested pending trial. Three of them have now been arrested and held in custody. A further seven are being held with travel restrictions. 但许多人认为土耳其政府是为了消除民怨，将责任甩锅给承包商，因为不法建筑根本是政府公开放行的结果。 Critics, however, point to Turkey's new numerous construction amnesties, most recently in 2018, which allowed illegal buildings to be given a certificate of approval if they paid a fee. BBC 调查显示，土耳其国内约1300万栋房屋根本不符合建筑安全法规。南部重灾区有高达75000栋建筑是向政府缴钱通过安全检查。土耳其政府不仅默许非法建筑四处营建，甚至还从中获利，或许才是这起天灾最该救责的对象。 那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哈、哦，已经在13号安排啊，给他一了哈，安排长荣航空专机起航到土耳其伊斯坦堡，要把这个救援队接回来了。总共130名队员，五支搜救犬，还有救援的装备。啊，因为专机起哈、哦、是扛机，所以呢，我们啊。赈灾的物资总共 17.6万吨，好，就由长荣的专机送去给土耳其。好了，所以他们啊，昨天撤离灾区了，13号今天抵达伊斯坦堡，15号就会回到我们的桃园机场。台湾的爱心嘛、啊，真的是啊，让全世界感动。讲啊，现在台湾足多人关钱嘛，关不住，好。驻台北土耳其贸易办事处啊，昨天说台北的仓储地点已经收到台湾民间各地捐赠的物资，而且用英文、中文、土耳其文写下了谢谢台湾啊、哦。他说他们真的很感谢台湾各界的爱心与善举，募集到的物资量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再加上土耳其啊。国内也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国庞大的物资捐赠，所以土耳其在台湾的办事处已经决定台湾的募资活动提前结束。你看吧，这满满拢中西，好，拢中西。然后呢，这个是要把它送上这个啊、货车，好，这样子，这应该都是啊、这个连接车，好，都一箱一箱拢满，好。欸，您看，咱要怎麼和中國分辨哈？ 其实很简单，这次土耳其地震正好分辨台湾跟中国这两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你看中国，如果以综合国力来讲，它的领靠它的军事力量，它的经济额远比台湾大。但是中国这次对土耳其做什么事情？第一个，他派的搜救队一开始只派8个人。好，后面好像有多派了大概 82人 、好，不管怎么样， 总共90个， 他14亿人口派90个人，我们台湾2350万人口，我们派了130个。就人口比例来讲，那我们是他的好几百倍以上。再来，如果说我们地球是一个大家庭的话，懂让你触壁让你朋友，他遇到灾难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台湾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第一时间派搜救队，然后我们的捐款，我们的物资源源不绝，甚至连我们的人造卫星福卫五号。都帮忙协助免费拍摄土耳其的赈灾的影像，免费提供给土耳其跟其他的救难组织使用，方便大家掌握灾区的最新的状况。而中国做了什么事？最令人发指是完全不文明跟不人道，是你们的记者，中国媒体的记者花钱去贿赂土耳其的灾民，说诶，我给你钱哦，啊你哦，等一下受访的时候骂你们政府哦，然后说我们中国好棒棒哦，啊，土耳其灾民也不是愿逃啊，他说诶，我不愿意，结果你知道受访者拒绝，中国媒体还用手机直播还偷拍，结果 用维克蒙嘛，然后被带去警察局嘛，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式的文明。嗯，当中国还在利用别的国家的灾难的时候，去做这种大外宣，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你说这种国家在地球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地球村的情况下，怎么会有这种歌啊？台湾想衰起，但五千亩集中驻兵。那更惨的是，台湾还有人很希望跟中国变成同一个国家。啊，集中高那我然后被海民并州港捷高高，如此不文明的国家，当台湾，我们再次向全世界证明，只要台湾做得到我们能力所及，地球上任何角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台湾都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用最大的努力去帮忙。 台湾 help。China lie， 对啊，啊就拢伫讲北餐嘛，对不对？就中国起码是全世界上阿分给贵的几个国家、哦、好，这是土耳其官方，我不敢，但是我觉得对土耳其的一般人民来讲、哦、他们对台湾的感受一定非常的深刻，因为世界各大媒体，包含土耳其在地的媒体，都报道大篇幅报道台湾去帮忙的情况、我们施恩不忘回报，但是透过这样的行动，让土耳其人了解真实的台湾，而不是透过中国大外宣。去丑化的台湾，好，也证明了台湾跟中国真的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受困长达136小时，7岁女童终于获救。正当各国搜救队专注在断垣残壁下寻找生还者时，中国官媒不忘大外宣。 这次跟随中国救援队在前方采访救援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被他们和感动和动容。 老王卖瓜不怕害臊，甚至传出有中国记者企图收买灾民为中国宣传。镜头前这名土耳其灾民越说越生气，根据曝光这段影片的 IG 网友描述，疑似是中国记者要求灾民在受访时批评土耳其政府救灾不力，多说中国好话，引发灾民不满，上传影片向大众示警，中国利用我们来破坏国家团结，痛批中国不要玩这种政治游戏。 首批将向土耳其提供4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 官方慷慨解囊，豪砸千万相助，中国网络上却出现不少冷血言论，对百年强政大肆嘲讽，有网友良心发声喊话自家人，任何一个国家遭受自然灾害都不该被嘲笑，呼吁大众别太刻薄，没想到下方一整排留言更令人难以直视，甚至大吃我国豆腐。微博上台湾搜救队出发照片，硬是被冠上“中国”两个字。援助本不分你我快慢，只是中国这趁机大外宣的行径，不仅破坏原本美意，也伤害国家形象。 来，台湾联合网公布这一号，我打开看这个新闻哈，说近期在土耳其传出不少灾民被中国记者塞钱。要求他们在镜头前批判土耳其政府救灾不力，然后呢，接着要赞美宣扬中国的救灾行动，不过都被愤怒的灾民们拒绝，并且把这件事情曝光到网上，引起众人的挞伐。那这个影片啊，土耳其灾区的一名灾民向当地媒体爆料，来自中国政府的媒体想通过捐钱让我们人民反对我们的国家，拍摄以捐钱加引号，其实他有做 贿赂 啦，贿赂、并且提到连同他在内的不少灾民在地震后都遇到中国的媒体记者，这些记者拿钱给他们，要求他们对着镜头说出对土耳其政府的不满、救灾不力等负面内容，接着试图引导他们说出与之对比之下中国政府救援团队是有多好等等言论。不过很多灾民啊，听到这些无理的要求以后，纷纷拒绝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并且把这些无理的中国记者赶走，或者是直接群殴群殴对方以后再报警，请警方把他们带走。其实刚刚像9万多人那个受伤的里面，可能有一个是这样、 土耳其是个伟大的国家， 是伟大的。说分享这支爆料影片的 IG 网友痛批，现在是土耳其人民一起克服痛苦的时候，不要来这种政治游戏。结果那个影片一曝光以后呢，有引起112万多人的浏览，并且被多国网友转载分享到脸书、Twitter、YouTube 等平台。那些人就留言说，中国这样做不会感到羞耻吗？ 你们的良心何在啊？小粉红的无知实在令人发指啊！中国的傲慢实在令人作呕。然后这个说自己国内做假新闻，到国外还要做假新闻，真是丢脸啊！我请签告博文，博文嘛计价嘛， 是， 你干嘛丢丢过呀呢？ 我觉得这个非常离谱，这个是令人发指、失去人性的行为。 嗯， 这那个即盖伊呢，得当起瑞士 7.8、7.5 的规模，我形容它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 哎。 等啊，像当那火灾啊，有人你去抢劫那个行为一样，叫趁火打劫。他在这个情况之下，还能够去那边运作灾民哦，哎，灾民是有够可怜，当地是断水断电，而且气温很低哦。结果他还有心情去那边运作，所以你来讲我们的这个中国有多好哦，啊，那个拜托你哦，要做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外宣，然后去批评你们自己的政府。我讲实在话，光是在那样的情境之下，你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人已经失去人性。第二个，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台湾啊，这大哥我自己亲身的体验，这几天我真的是被台湾人民感动到，我真的觉得实在是很想掉眼泪。 嗯， 你知道其实台湾离土耳其很远，你知道吗？ 对， 就说也不是什么东南亚国家，只是邻近国家。坦白讲，土耳其对很多人啊，尤其可能有老一辈，假设还比较不识字的这个老年人，搞不好他连土耳其在哪他都不知道。但是当大家知道说，哦，这个地当作严重，是伫咱地球，然后呢，嚯，哦，这几天我们光服务处接到多少电话说，哎，欸，你要让代转物资不？那个电话被打爆， 哇， 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大家多热切。 嗯， 第一时间那个卫福部都还没公布电话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来说，你怎样去捐款电话在哪里？是哪一个才是可信的官方账号？ 嗯， 我觉得光是你看到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这么热烈的情况，你有怎样讲？哦，台湾人今天就闪亮。 嗯， 然后你再相比较，今天中国这几天那个标痕实在有够露的露了。我们的搜救队是全世界第一时间过去耶。我再提醒大家，搜救队过去哈，不是说人员过去而已哦，你还要很多的物资装备，因为你不能够去造成当地的负担。 嗯， 所以那个是要算几那个几吨几吨的这样的一个物资。 嗯。 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过去，所以我觉得台湾吼，真正做善良，救援能量很强，相较于中国，真正麦克怎么下西下井了？ 哎，陈教授，你拢，啊，你研究中国这类物件吼， 是是， 而且迄中国不啊，报给中国人看的新闻，会不会也都是用钱买的？哦，我们北京政府多好啊，中国共产党多好啊，那个国家多烂啊，会不会那真的也是用钱买的？ 他的媒体是政府控制的， 哎。 它是中宣部在控制的， 哎， 所以基本上它都做大外宣、大内宣嘛， 哎， 好，所以基本上我个人是觉得， 我们怎么样研究中国的？新闻都假的啊！ 所以你看到中国的一些资讯，你必须要再重新解读， 哎， 而不是说看到他写什么我就信什么， 哎， 你必须要再重新解读它里面的一些字句所隐含的意义。 哦，啊，我现在就给你$100，哎，来，讲讲你们政府不好，嗯，啊，然后讲讲我们政府很好，这样子，啊，你们这样要用梦吗？ 没有，搞不好他们在中国都这样做。 在中国是连钱都不用收，人民自然就会反应了。当央视的麦到你口，而且很多受访者， 在土耳其那是围殴他嘞。 对，而且很多受访者都是安排好的临时演员。 对， 他可能是警察 哦， 所以你一麦来的时候，他很反应，膝盖式反应，我就要歌颂习近平主席，好棒棒，是这样子吧？就连钱都不要，连钱都省了，这是到土耳其还花钱呢。 嗯， 在中国国内不用，连钱都不用花。中宣部的功能就是掌握所有的媒体。 对， 所以我必须要讲了，他这是到土耳其做这个事情，两个功能，第一个对内部宣传嘛。 嗯， 刚刚讲过这些。被这个记者被打的影片绝对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嗯， 如果有人今天敢媒体讲不同的话，第一个他会被砍被删掉，第二个这个人可能就人间蒸发了，所以不会有人敢讲真话。 嗯， 第二个就是说他目的是对外宣传，那我们知道美国啦、欧洲啦这些民主国家是不会相信的。 嗯，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很多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他是相信的。 郭老师去大饭店的时候拢看到北京那个 CCTV 的， 有啊， 都是宣传的， 有啊。所以，但是问题是，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包含这次土耳其，当虽然我们说这个总统埃尔多安呢，是其实是蛮独裁的， 嗯， 可是今年中国竟然要他们的人民骂政府， 嗯， 我看这个总统啊，大概也会转向。 哦， 另外就是民主国家现在对中国这种大外宣的防御能力， 嗯， 越来越强。我们看为什么像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过去跟中国友好啊， 嗯， 最近很挺台啊， 那。 中国的记者去买收他们的灾民，叫他骂土耳其政府，称赞中国政府，这个土耳其总统会看到吗？ 当然会看到啊。 会吗？ 当然会啊。哦，他其实本来哈，他在对于新疆的问题，维吾尔族的问题，他是比较同情的，嗯，因为他们跟新疆人是相同，他们甚至收留了很多新疆人啊。那所以说，很对于这个中国，对于这个埃尔多安，其实是相当的反弹，这是为了"一带一路"，嗯，因为土耳其就在这个中国旁边嘛，新疆旁边，它是很重要的一块陆上丝绸之路，又要笼络它，嗯，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埃尔多安看到了这个中国这样子，透过贿赂这些民众的反问，然后来批评他的话，嗯，他当然不爽嘛。哦，所以未来的中国跟土耳其的关系，我觉得是堪忧的。 啊，他说这样的像这样的记者用去港买收啊，叫伊美因的政府啊，俄罗因中国政府，唔那一个呢，记者唔那一个。 对啊， 啊，所以大家拢安尼训练的哦。 他是在中宣部下的这达成的任务，哦，每个国，而且谁讲的越恶心，嗯，欸，他回到中国去，可能他的受到更最很好的这个奖励啊，哦，所以大家拼命掏钱啊，哦，讲哦，你看，哎，你讲土耳其骂土耳其就算了，哎，你还要回来歌颂中国，嗯哼，所以他就表示让中国人民看，你看他，啊，我们中国人民多幸福啊，哦，我们活在幸福的乐园里，土耳其人民多可怜啊。 哎，郑老师。 中国记者派出去都是有政治任务的啦。哦，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像刚刚方老师讲的，中国跟土耳其最近关系，因为新疆维吾尔族，维吾尔族人其实关系没有很好。因为土耳其本身它其实也是一个突厥人的一个种族，嗯哼，而且是突厥人里面最重要最大的国家，嗯，它可能是目前海外收留最多流亡的新疆维吾尔族的人的一个地方，嗯，而更重要的是，土耳其今年六月要总统大选了。而最近一些媒体，其实在地震之前就有很多媒体在猜测，埃尔多安总统他现在他要争取连任，嗯，以现在土耳其的国内的状况，他经济其实不是很好的，嗯，哼哼，他有可能会诉诸于民族主义情绪，诉诸于那种大突厥主义这样的一个民族主义情绪，嗯，那当有可能就会拿新疆这个问题来去跟中国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对抗，嗯，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争取跟土耳其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了解，来能够看这个新闻，这新闻啊，讲起来我就感动诶。有一张啊，这张就是这爸爸，他呆坐在瓦砾堆，一看到因十五岁亡女的心碎照片，他传到全球。罹难的女孩的爸爸叫汉瑟，他啊跟拍下照片的摄影记者叫做阿尔丹，接受访问，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CNN 说啊，汉瑟向 CNN 说。由于女儿腰部以下被压住了，政府没有办法派机具来救援，他独自一个人也拉不出这个女儿，他才对记者说，那你可不可以至少帮我拍张照片。他直到地震发生三天后，他才找到他女儿。这场灾难啊，让汉瑟失去女儿，失去了年长的母亲，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嫂嫂都丧命了，在房屋受损以后，他目前无家可归。那这张照片谁拍的？法新社拍的，法新社驻土耳其的摄影记者拍的。请教一下易川兄，啊，如果尊说中国的记者敢会用钱去说，啊，不然你那个啥买一张来给我翕一下， 欸，有可能，那不是怕中国什么土耳其， 是 咱2019年总统大选，你会记得一个电视台叫一个民众讲韩国语偌好，美蔡英文啊，美到尾啊，迄个民众讲了无好，你个是无？讲了无，迄个记者讲顶来。结果伊是线上伊袂记住，你知啊？他已经直播出去了。嗯，所以对着这个用这个媒体来控制吼。嗯，因为我们的资讯啊，比如咱是台湾咧看这个新闻， 是， 咱个看这个新闻， 真为匪夷所思，有记者做这一档匪夷所思。 啊，外媒体伊若无真正去采证啊，去确认一个，有可能就会报道错误嘛。嗯嗯。啊，我们的资讯来源都是来自于台湾的媒体，啊，台湾的媒体就来自于国际的媒体。嗯，所以这样子，某可能拢有误导。不过，对这个土耳其这个国家吼，其实因为2014年这个"一带一路"这个丝绸之路这条路顶管料吼，其实土耳其受限于中国非常的多啦，因为一帮一起高铁啦吼，各式各样的建设啊嘛，借一钱，想出名的，因给他通加伊斯坦堡一条新的高铁，中国去的，这条路径就是这样，这条路径都是土耳其上北边的断层带顶管。 哇， 啊，所以后边这些都要持续观察。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的这条路呢，伊的东边是接德黑兰啊、嗯哦，然后这一个接伊斯坦堡之后往北到莫斯科，嗯、所以土耳其这整条路径刚好是中国这个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很重要的一个门户。所以接下来土耳其嘛，欠中国做侪钱啦。好、哦，所以接下来土耳其。虽然这灾害发生了，咱拢去，咱的人民拢想要去救哈，拢、啊、想要去支持，想要汶川地震赶快。咱不能问这个国家、啊、是共产党管的，是独裁以上。反正看到发生地震，真可怜啊！大家想要管，哈、嗯嗯、啊！可是即马赈灾，即马就讲这個救了咱的人回来了。咱国内此时啊开始来讨论这件代志，来、嗯、讲、嗯、哦，面对这款的国家，哦啊，咱要管钱，这代志嘛是未来。好、哦，这关钱啊，这物资要安那送，嗯，甲袂讲哦，到尾啊，搁去用贪污啦，啥物一大堆有诶无诶代志。好， 来啊、这个有很多的奇迹发生哈、哦。这个是2月9号啊，活埋90个小时以后，有个10岁的女童被救出来了。伊第样代志讲哦，发作什么讲武林哈？事情是发生在2月6号凌晨嘛，对不对？嗯嗯。2月10号，地震后90小时救出了出生10天的男婴啊、哦、和母亲一起送医。也是2月10号在啊、这个地震后100小时救出了10岁男童还有他啊、32岁的妈妈。2月11号受困122小时救出了70岁的妇女塔巴克。受困100小时后救出了7个月大的婴儿叫哈姆扎，这写成中文哈、哦嗯、因为这婴儿不三乎情对吧哈、哦、地震后147小时 ,12 岁的少女她也被获救了。这个最奇迹，这个是地震受困155个小时 ,23 岁的男子塞费洛他获救了。155小时对不起刚刚呢， 这种超过黄金72小时、 嗯、 这黄金72小时甚至155个小时都有人被救出来、嗯、你看当大家在极力抢救的时候，你看中国在干嘛，实在是、哦、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哦、好，那可能这个23岁他一马卡用了、哦、当然可能他没伤到、哦、好，不过我们的救援队打算回来，换句话说看起来埋在下面的人大概都不乐观了、嗯哦、那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进广告。这个星云法师啊，他日前过世啊、很多人都想跟他悼念。那么中国啊说啊、有这些官员想来啊、这些官员包括中国前宗教事务局的局长叫叶晓文，中国统战部的官员国台办都想来。但是呢我们政府啊不让他来，为什么？他们没有循两岸正常联系机制来。哦，中国咩呢？中国讲啊，民进党罔顾人道主义啊，哦，无人性啊。国民党嘛，没参会嘛，没参会呢。朱立伦讲，民进党走向骄恶，好、哦。可是事实如何？等一下我们来讨论。来，我们来看分析啊。 佛光山大批民众不舍星云法师辞世，排队人潮络绎不绝，表达吊唁之意。就连中国官方与民间团体也透过佛光山申请，只是120人名单中暗藏不少争议人士。 为什么要舍近求远，突然请一个外来的和尚来念经呢？ 当年时任中国宗教局长叶晓文来台，大肆抨击台湾邀请达赖喇嘛帮八八风灾受灾者祈福，引发极大争议。再翻开他的争议史，1999年主导迫害法轮功遭国际追查与控告，2009年来台参加佛教活动与陈抗的团体发生冲突，隔年立法院通过决议拒绝反人权的中共高干入境，叶晓文遭驻禁不得来台。叶晓文声名狼藉，连美国在内多国政府早就限制入境，没想到这次却被偷渡在中国12名来台官员名单中。 想要透过星云法师的告别式来进行偷渡。 检视这12人名单，除了前宗教局长叶晓文，还有5个统战部官员以及国台办副主任和台办人员，还被发现以江苏省台办名义申请的刘刘，根本就是扬州市副市长。中国悼念团官员竟然身份造假，而按惯例这些人必须向陆委会提出申请，但这回却透过佛光山邀请的中港籍人士，包含星云大师亲友、信众和宗教人士，暗藏在120人名单中，被陆委会要求11名官方 方人士寻两岸联系机制神奇，但国台办却坚持团进团出，扬言取消行程，干脆不来了。 由于台湾方面的阻挡，调研团无法成行。 中国官媒批评台湾拒绝调研团入台，但偷渡事件曝光，不走正常管道申请，还暗藏台湾黑名单，也让单纯的星云法师追思活动背后动机恐怕不单纯。 子兄，我想请教你，为什么贵党的主席说民进党在搞交恶？ 是的，都从这个事件上，哦，可能可以去揣测，哦，民进党执政或对岸的心态嘛，哈，那当然我知道，哈，就是说这星云大师这个辞世嘛，哈，那各界都想要来吊唁，啊，那包含对岸，因为过去星云大师在对岸也有一些，他们在那边也有庙宇啊，有一些交流活动等等啊。那我要讲就是说，当然特别提到那个叶晓文，就过去他们的宗教局长，当然他有一些正义性的背景，哦，我说陆委会真的要，哦，限制他入境。哦，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个我同意啊，哦。但是你反过来讲啦，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他来这一次来台湾，他不是来做政治活动的，不是来宣传的，不是什么受邀参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什么活动了。那我要讲就是，主要就是来这个调唁，那这就是一些这人道事务性的哦性质。 是， 那换言之，我会觉得啦，就是民进党就是说这条线可以可宽可窄，哦，那就是看，所以我才说这看民进党政府的心态嘛。我是说，如果你把它单纯看成就是人道的事件，那或许他来还有一些空间，那如果你把它就是很政治性的看待这件事情，那当然就没有什么好谈的啦。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那我等一下哦，你看嘛齁，这个名单里面有一个人叫刘流，有没有看到？江苏省台办嘛，有没有？ 是。 好，那这个也没有，这一次我们也没有让他来。 没有。 是。 好，这刘流在这里。 他是扬州的副市长。 他其实是个女性。好，请大家看哦，他的简历叫刘流，女生，汉族，1968年6月生，大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扬州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那最后查说他从来就没有担任过江苏省台办，为什么他要用江苏省台办的身份进来？ 这个我怎么会知道啊？ 你还在管你啊，你不知道？我你讲本家呢？ 我就本下，我今嘛是在讲本进动这个被有对方来吊唁这个代志，对哦，我想我该管你的，怎么跟这 我 一直就免了啦。我说， 我不是，我意思说，人道有两件事情要讲。 是嘛？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管道，你为什么不寻正常管道？ 是啊。 第二个，你为什么又不用你真实身份？ 是，我同意啊！我就说，你如果要来台湾，都要据实以告。我没有说要帮这个人说啊，今天这个随便讲。 主席在讲，民进党在搞交恶 啊，是嘛？包含柯文哲都讲了嘛，交流总比交恶好。对，坦白讲，这件事完全取决于民进党。如果民进党政府想要这个跟对岸哈，这个交恶哈，然后这个也没有想要和缓，这个我都尊重啊。重点就是 说，你说你交恶，哎，就用假新闻来。你个公爷的骄傲 啊！是，不是红一个这件事可以讲。比如说，你觉得说啊，他是假身份，你有没有再回过头请，比如说台办或其他的方式，或请佛光山再回头问一下，你可不可以重新改写你真实的身份来等等？我说这个事件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嘛。 啊，你都查到你前那边用功，你是那个善良的公民，你等于你个先查到来啊，你好不好？那你再后来吧。 好了，我红一个，我坦白讲这个事情。坦白讲，两岸关系要怎么走向，我完全尊重，我没意见。但是哦，我只提醒了哦，我刚才讲了，包含他限制。 你尊重你的九零朱学公尊重，对不？那你跟共产交恶？ 尊重，但是如果民进党不寻求两岸比较和平相处等等的遗憾呐，哈， 那是无来哟，那敢无何来？ 我何来嘛？ 百几个人来的嘛。 我坦白讲，好了，在最后我强调一个就好了啦。看起来哈，因为我看陆委会的说法，他是说陆委会有收到佛光山的申请嘛。换言之，这些人哦，看起来都是佛光山有邀请，然后呢是然后代为向陆委会申请。那如果佛光山他们认为虚云法师可能过去跟他们有互动有交情，他们也愿意来吊唁等等，那我觉得人情世故上是不是也要考量？我就提醒了。那至于民进党政府要不要来，就是他们执政，就是他们决定嘛。 好，来，刘海， 就今天如果你发现你家里哈有一个人有一个贼啦，为唐阿门背入来，他被你发现了，嗯、你甲讲啊，无你出去为大门口个入来一盖，我请你入来安尼，有人安尼吗？嗯，对不对啊？这如果你去讲这件事情叫骄恶，就是掉入中国统战的陷阱。 嗯、 这件事情其实道理很清楚，我们这次总共发了124个人的签证。嗯。有91个人入境，有33个人有拿到签证，但是他没有入境、嗯、这个可能就配合中国的官方，就是拒绝入境，所谓的团进团出。所以这次有没有中国籍的人士包含港澳来台湾吊唁星云法师？有、嗯、台湾有没有不跟中国交流，有没有不基于人道考量不让他们来？没有。这些人为什么被拒绝？很简单嘛，你签证资料造假嘛、嗯、这走到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一样。你试试看，你去日本，你去美国，如果你在写签证资料造假的时候，你觉得美国跟日本海关会说，哎、欸，麻烦郑先生，你拿去重填，我让你进来。嗯，你可能搞不好你运气不好，搞不好你这辈子都进不了这个国家。 美国人很重视诚实。 没错， 你那是搞一遍无老实，我一问都不会有你啦。 没错，因为为什么绝大多数讲法治的国家都会认为说，如果你用诈欺的方法想要进入到我的国家、嗯、那我就主观的认定你来我们国家是要搞破坏的、嗯、你才会用骗的嘛，要不然你的身份为什么不能填？他们这些人不是说不让他来，是因为你隐藏你的真实身份嘛、嗯、明明是统战部官员你不写，明明是国台办官员你不写，还有一个明明是副市长还要假装是国台办官员、嗯、啊，请问扬州市副市长是很见不得人吗？ 对啊， 所以你要隐藏你的身份，你觉得扬州市很丢脸吗？嗯，所以这完全不是骄傲或者是说什么人道的考量，这就是一个法治问题。嗯，台湾是不是法治国家？ 是 是嘛？你要申请，我想今天连如果习近平要来台湾，他都要依规定申请。嗯，他不申请，他也不能来啊。所以 我们是主权国家嘛，我们自己决定嘛。 对啊，本来就是啊，任何国家的入境的管理本来就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象征嘛。嗯， 世明兄，我再请教你哦。嗯，奇怪呢，伊都唔捌你江苏省台办任职过。伊就扬州市的副市长，伊想要带给伊的身份来哈。 不，我觉得哈，就像叶子文，他是过去的那个中国那个 叶小文， 他是中国 宗教管理局的局长， 宗教事务局的局长。哎、嗯，他现在2018年他已经被并入到中共的统战部里面啊、嗯，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们本身这些官员，他是想要利用跟这些宗教团体一起来。哎、嗯，但问题是这些官员本身，共产党他本身是一个无神教的国家。哎无神论的国家，那对于他很担心说这样的一些宗教团体到台湾来是否会使这样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活动可以得到一个活动。那另一方面当然他们想要做一个管控嘛，那最重要就是说很明显他想要做一个统战嘛。就像那个国台办的副主任农明标今天讲嘛，他说星云法师他过去好主张说要追求什么国家祖国统一，但刘世芳立委就明白讲到2013年星云法师的遗言里面5000字里面没有提到国家祖国统一。 对， 我相信星云法师他本身他当然是一个佛教的大师，他当然也很表示了解这样的一个佛教在中国所受到的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打压的状况，所以他我相信或许他情感上他希望统一，但他很表示了解以目前两岸之间的状况他不可能在短期之内统一的，但问题是中国想要利用星云的一个上司来做这个统战嘛。 易专兄， 一直到来吼，我都要听指责讲了。我刚刚形容指责个好傻、好天真呢。嗯啊，一到要来这个叫叶小文，这我恐怖大哥你唔知道？嗯，他诶法轮功就是伊打压的啦。嗯，伊要公开公开你知哦？伊讲哦，中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啦。我们成立宗教局的目的是为了消灭人对神的信仰啊。嗯啊，然后呢，中共是以消灭宗教为目的的。如果统战宗教领袖没办法收买，那就直接打压到底，真的是打压法轮功嘛？啊，所以一这团，叶小文要带这团来是要来乱的哟，伊是要来消灭台湾的宗教哟。这种人，当时咧填这个申请资料的时阵，你既然敢用这个名义乱填，你刚才你若去美国，你迄身份别共写唔对，早期去美国爱去了再来协会办签证的时候，你迄职业别共写唔对，你敢写唔对，你就永远无倒入去。你甲写一道了，就甲你警示啊。这种的国民党诶，你嘛去拜托诶，这道哦，申请要来124个啦，124个人，真正哦核准的91个， 九十一个内底，阁有33个无来，恁知为虾米无？核准91个哦，有33个无？这33个拢是统战部的，他们要求团进团出。中国统战部要求33个团进团出，你袂当讲来五个，其他袂当来。因为目的来这要创啥？就是要来透过这个宗教的代志。吼、哦，要来台湾讲一寡有啊无？无一定阁交朱立伦男朋友要食饭啊啦！哦，即种诶物件，你当作咱诶陆委会交海基会拢咧困了？嗯，遮诶人诶新闻，咱诶陆委会海基会唔知吗？嗯、你讲南岛内底，迄个申请表内底已经有叫你填党政军身份诶嘛？即审查你，心里是有党诶，有政有军，除非你即马阁会啊，会咧扬州副市长去找我诶，除非你讲乌拉伊嘛兼国台办诶啥物物件，没用安尼会就对。 是， 哦，所以即道咱诶陆委会甲即件代志做安尼收甲真好，宗教诶部分哦，若毋是为着要调阅星云诶，拢卖来，哦，没想要来遮做统战诶，恁拢免来，哦。您家己带啊带啊，迄个大陆迄边去处理您家己的代志了。 哎、欸，在市民兄，我再请教你，中国冇基督教干不是？啊，冇天主教干嘛？啊，冇佛教嘛？ 但是他们是叫国家的一个基督教， 嗯，国家 立他比较受 爱国教会了， 爱国教会，他比较受党的一个指挥。那这个本身很明显都是一个对宗教相当程度的一个迫害打压。 啊、上帝啊，怎么会叫受党的指挥？ 因为教 堂无神论嘛，党跟上帝谁比较大？ 党比上帝大。在中国来讲，党比上帝大。 因为十字架旁边有一个习近平的照片。嗯，那我们在祷告之前要先歌颂习近平的伟大。所以就是叫爱国教会嘛。哦，所以很多，所以这个全世界有两个教宗哦。一个教宗在梵蒂冈，一个教宗在北京，就习近平嘛。哦，天主他有天主教爱国教会。 对。 所以教宗看起来他是不受整个，因为我们全世界天主教他的人事他的提拔都是由梵蒂冈决定的。嗯，那中国是说我不要替你决定，我自己要决定。 对， 所以他整个的中国的天主教是跟梵蒂冈完全切割的。嗯，包含连什么主教的提拔啦什么，所以他的这些主教重点不在于他对于天主的爱有多少，或他的修炼有多少，他宗教的情怀有多少，是你对党的尊敬有多少， 对 你对习近平的崇拜有多少？所以就连说习近平可能比那个十字架 啊，咱那里中共哦，都有什么回应讲阿弥陀佛，还是讲习近平这样比较有保护力？ 习近平比较有保护。中国的庙大家有去过，因为都要买门票哦。那和尚有些也不是真的啊，而且每个庙里面都有党的组织， 有 党，所以它根本就是一个政治的机器，敛财的机器。你看那个当初那个河南少林寺啊、那个啊、也是这样，全部都是搞，连什么卖奶粉啊， 搞钱的 啊、全部都是啊。哦，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宗教是个商业化，高度的政治化。嗯哼，那我们看就是说，其实啊，这个刚才啊这个啊提到就是，指责说，哎，佛光山在中国有开庙？抱歉，没有啊。嗯，虽然我们看到。罗文彪今天国台办副主任今天在中国的大觉寺、他这个在这个江苏宜兴，他说这个星云法师是民族复兴祖国统一的支持者。星云在2月5号圆寂，当时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这个星云是支持国家统一，坚决反对台独。可是我告诉各位，到今天为止佛光山在中国是没有开一间庙的。 没有 一间。现在全世界啊、我讲全世界境外有在中国发展宗教组织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慈济功德会。但是他告诉你只可以做善事，不可以宣教。就是宗教是他要100%控制的。哪怕我们星云法师啊，可能他内心里面对统一是比较乐见的。他像即便是中国官员这么肯定他，很抱歉，就是不准你在中国建庙。所以你刚刚讲过那个大觉寺，像他们今天罗文彪今天本来要来台湾嘛，不能去，他们去大觉寺。 对， 大觉寺也不是佛光山的分支，大觉寺他们说是佛光山的祖庭，什么意思？就佛光山是依循大觉寺的一脉相承，在高雄设立的。他要谈的什么东西？两岸一家亲嘛，血浓于水嘛，台湾的宗教来自于中国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还在消费星云法师，我觉得罗明标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太可耻了。所以你刚刚讲过嘛，朱立伦说不要交，要交善，不要交恶。那请问星云法师跟对岸这么多的警，他见过习近平呢、你基于交善，你要不要让他在中国也设立这个寺庙？不准嘛？ 那个博文， 那个我觉得国民党会替这次的这个被党阻挡的这个中国官员讲话，我有点讶异啊。为什么？因为其实这还牵涉到很多国际视听的问题，其中特别是这个叶小文哦， 大家不是说现在才突然知道他啊，其实在好在好几年前陆陆续续，你如果有认识法轮功的朋友，或者假设你过去有看那个大纪元相关的一些报道，你就知道说过去长期法轮功被视为最严重的，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不但被破坏，而且很多有所谓的活灾器官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到底谁做的这我也不晓得，只是说他们在中国内部不断的去申诉，不断的四处去求援，然后确实有很多他们的教友被破坏，可是呢所谓的国家宗教局到底是在支持宗教还是在破坏宗教，这个在独裁国家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那像这样恶名昭彰，例如说叶小文，你搞不好你去申请美国签证搞不好也进不去，你在 对他被美国制裁，他过不去。 对，他被制裁啊，所以这个哪有什么？你还听他讲话，我觉得简直莫名其妙。我们现在挡住他，坦白讲，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反而应该你要去谴责中国说，你怎么会去偷渡这样的一个这样破坏宗教的官员来这边参加这个我们尊敬的星云法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纪念呢？这个实在是有点不好，因为星云法师他毕竟人间佛教对台湾的这个佛教是非常有贡献。你不管他政治意识形态是如何，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人走了，我们要给他最高的崇敬。结果你对岸派一个被连对美国都被视为他在破坏人道的这样的一个官员，我坦白讲，国民党连这种事情都要替中国讲话，实在让我们觉得非常心寒。 好，这个林俊宪委员啊，我干嘛今天讲讲后，我念嘛大家听，伊讲吼，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唯物主义跟无神论，一切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都是需要被打倒的迷信，因此。在中国，和尚也要跟着党走，还要学习习主席的伟大思想。这么一个不尊重信仰的政权，真的会对一位宗教领袖的离世这么的重视吗？稍微动点脑筋就知道不对劲。林俊宪说，对方非常清楚，访团里面如果夹带的官员一定不会得到许可，他们从头到尾就不是真的想来，而是想要刻意创造台湾这边阻挡的假象。我很难相信国民党里面连这种意图都不明白，却还是选择反过来攻击政府。国民党啊，已经彻底沦为共产党的提线木偶了。提线木偶就是咖喱啊。好，那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